位20.3度，东经123.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中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稍后转吹西北风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后转巨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西北风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珠海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提翻大家一啲嘅晚间工程啦，观塘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点钟直至清晨5点半，去旺角方向观塘道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嘅高架路段，以及系启福道天桥近住宏里广场嘅路段，分别都系会封闭噶。而落马洲有河套地区发展工程，都系由凌晨1点钟直至5点半，去元朗方向介乎粉岭公路近住洲头，同埋新田公路近住落马洲。是近住文天祥公园的路段是会封闭的。换言之，车辆是要改经新田交汇处，经过以上地方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最后有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食咗30几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我叫做 Harry 黄家汉，是一个城市养蜂人。我做了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耳边风，蜜蜂与人类的故事。 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到更加多的人可以知道人类和蜜蜂的关系和当中的故事。我是一个 CIBS 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日。 CIBS 人人广播。 三加五八点要唔要？ 要， 但系我哋唔系要啤牌，系要你啊！ 表面上你是一位可观，实际上你是精通啤牌技术，指导过无数赌片。 你亦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导，仲提名今届金马奖添，江道海师傅。 咁都认到我，你想点啊？ 上嚟搜下流程，倾下偈啊！ 几多点？ 八点，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果然是八点，到时见。 今晚继续有江道海师傅啊，真系近排其中一个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嘅访问， 佢非常之好听。 佢今晚继续会讲啤牌， 系 啊，好劲啊！我哋啲片未处理啊，我哋快将不日会推出噶。 陆凯有冇睇到啲片啊？ 有啊，有望过下咁。 系咪好劲啊？得啦得，喂，你识唔识噶？嗰啲即系单手洗牌嗰啲。 好劲啊！单手洗牌真系不得了。 单手洗牌唔得，我因为咧，我其实出名，我啲手指短啊，比较。 哦 要长手指先得。 系咁 咩？咁啊，系啊，我做唔到啊，唔系太做到。 咁你 我即系凡事用要用只手灵活运作嗰啲我都唔得嘅， 即系玩嗰啲健康球啊，做唔做啊？你估易玩啊？健康球好难噶、啊，即系 佢其实 即系零零七。 其实我觉得健康球嗰个精结系咩咧？就并唔系嗰个球大得滞，你只手搞佢唔掂，而系佢重啊！我觉得。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它的重量令到你的负担更大。 是。 是。 你觉得你的手出来的。 你现在玩的猴子偷桃好像。好啊，开始今天 介绍节目先啦。 是介绍节目。先来搜下流程啦，大家好，我是刘伟恒啊。 我是梁丽勤。 我是何亨喎、 哦，系啊，今日何亨又变翻电话声，真系好得意。 系啊，好得意啊！ 哎呀， 何亨嘅身份系十八变啊嘛，同阿 Leon 一样。 系啊，七啊几变啊， 系啊， Leon 七十二，系啊，嗰啲啦，系啊，系啊，你想变咪变啦。 即系听到阿江道海师傅啊，呢几日啊，即系可以话妙语连珠啊，同埋四个字， 系 啊，叫咩？ 不停咁练， 不停咁练， 不停咁练， 有咩感受先？系。 喂，其實咧，阿江師傅帶俾我好多咧，即係我都係繼續咧，即係要希望盡快走出陰霾咧，我就唔好揸車嘅時候咧，驚聽手下流程。 係，哦，因為上次嗰單嘢啊嘛，係 上次嗰單嘢，喂，亦都要趁住一個機會咧，要多謝各方嘅好友啦。咁啊，有啲喺啲邊聽手下流程嘅一啲聽眾咧，都用咗唔同嘅方法慰問我，問我有冇事，要唔要車咁樣嗰啲，多謝曬大家。 我想知道佢個慰問嗰個語氣同埋嗰啲文字係咩啫，因為。即系唔同嘅字去慰问系有唔同嘅感受噶嘛？例如 啊，有形形种种，有几种嘅。 你死得未啊？咁嗰啲。 有几？哦，唔系嗰啲，唔系架车冇事啊嘛？嗰啲。 系你估净系得广播度有方丈咩？三凡事都有方丈，我都唔记得咗讲嗰啲咁嘅嘢啦。 好，呢个人好难嘅，因为呢个人冇事啊嘛。你回唔到噶嘛？即系你架车有冇事都好绝噶啦。我因为考咗几日，即系我因为近排喺三凡事咯，谂下啲哲学嘢啊嘛。架车有冇事之后，仲有冇一句绝啲系？原来冇，系啊， 最紧要部车冇事， 最紧要部车冇事系咪？咁啊，有好多嗱，其实形形种种有唔同嘅，有啲朋友咧分享咧，即系去用翻佢喺 101啊，即系101公路嗰度咧发生过一啲嘅交通意外咧，而分享翻，何亨你冇事啊，你嗰单细单嘢嚟嘅咁样， 系， 即系一种即系分享翻佢往事，但系十多年前咁样，一听完之后咧，啊系，即系原来大家都系一啲即系曾经发生过嘅 人 咧，咁啊， 过来人。 即係我覺得有人陪伴啦，呢一個係第一啦。咁另外有一種好暫身同事幫我即係希望我振一振落驚嘅。係，即係驚風散，大家聽得多啦，係咪？即係驚完之後食翻驚風散啦，就類似呢啲咁樣。啲同事為咗咧，希望我盡量快啲咧走出陰霾咧， 係 去買咗個定經蛋糕俾我。 點樣定經蛋糕 咧？定經蛋糕 嗰個設計係點樣嘅咧？ 定分蛋糕我聽過。 係啦，定經蛋糕就買，即係有一日咧，佢哋買咗個蛋糕翻嚟，就各個同事咧就走埋嚟，喂，冇事嘅，得拍拍我頭，冇事嘅，你食啦咁。係啦，即係一份嘅温暖咧，係令我 哦，即係佢唔係一個特別貨定經 嘅。我以為寫住定經兩個字添。 係啊，你可以自己寫。 唔係， 寫上去 唔係，咁我食咗定經蛋糕，人生第一次食嘅。 蛋糕上面寫住你架車冇事就得啦。 最緊要架車冇事。 最緊要架車冇事。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走出陰霾啦。咁我照樣地每朝開車嘅時候咧，都聽住手下流程。 嘅咁樣。咁啊，江師傅一提起嗰啲往事啊，尤其是喺麗苑啊， 哎呀嗰刻。 即系麗苑，原來我哋幾隻嘢啊！即系我哋去嘅麗苑同阿江師傅嗰個麗苑嘅光景係好唔同。 係啊，已經唔一樣啦， 係啊。即係劇場上面發生嘅事。 因為咧，如果冇記錯咧，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已經冇乜劇場噶啦。 我記得有溜冰場咯。 有啊，有碰碰車嗰啲啦。 啲人成日都話麗苑個溜冰場有水噶嘛。 係，即係跣啲啊嘛，方便。 跣啲，同埋坐船仔咯，敲鐘個船仔。 係啦，跟住阿媽話唔好揾隻手落去撥啲水啊，因為會爛。 啲 手會爛噶嘛。 係啦，係啦。 但 係 我係冇入。 同埋隻象，跟住過山車。 冇睇過。 印象就係呢啲。係 啦，我冇睇過表演嘅，即係我懷疑。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已經唔係阿江道海師傅嗰個咩第七劇場啊、第五劇場啊，有阿 D 哥喺度頂冠啊，嗰啲冇呢啲啦嚇。 係啊， 嗰啲劇場可能佢哋轉咗做恐龍屋啊、神秘寶洞啊嗰啲啊，可能係啊。 係啦，咁啊，老可你有冇睇過啊？ 我冇睇过，我都话几只嘢咯，啊，真系， 唔系我即系问下啫。 你咪玩嘢啊？ 唔系，我好难讲啊，话晒何生咧前辈嚟噶嘛，系咪先？ 哦，咁系前少少啊，前少少咁多啊，咁样。咁我反而咧，江师傅讲嗰啲，譬如杂技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咁嘅技，叫杂耍啦吓。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屋村咧一啲嗰啲叫警示或者告示啦，即系佢咪以前咧就唔系可能张贴一张 A4 纸噶嘛，佢哋咧会印一啲帽。因為形形種種各個屋村都差唔多㗎啦，咁樣就係鹽金擺埋啊嘛，即係噴嘅，即係佢有一個類似係鋼板，即係鐵板嘅嘢，咁跟住就噴啲字上去咁樣噶嘛。咁我記得咧係有鹽金雜耍嘅。 哦，係咩？ 哦， 我呢個我又真係未見過喎。 唔知各位手法可唔可以揾到？咁啊，叫類似鹽金雜耍。我細個咧，我記得咧喺葵芳村啊個範圍裏邊，大概可能係咧，如果僅餘少少嘅嘢，好似喺三座對開。又咁啱得咁巧嘅喎，哈！嗰度咧有一個溜冰啊，唔係溜冰場，係嗰啲烏拉場啊。 係。 咁嗰附近咧，喺逢禮拜六日啊，即係星期日好似見多啲，就係街頭雜耍。 係。 有唔同嘅環節嘅，咁啊街頭雜耍。 係賣藥酒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即系以前譬如唔系劏蛇嗰啲 嘅，即系突然间啲 劏蛇， 将个蛇个胆咧掹咗出嚟，咁样边要咁嗰啲噶嘛？ 系啊，我唔知啊，真系 有呢啲噶。 系啊，系啊，咁啊，屋村里边发生啦。咁另外咧就系咧就系卖铁打丸， 系。 咁咧其中一 part 咧就系心口碎大石。 哎呀，你真系睇过啊！ 铁打丸要玩心口碎大石咁 系啊，即系嗱，有几个师傅嘅，通常都系两个啦，两至三个啦。咁有类似系似咩咧？袁华。师傅 系 好记得嘅，袁华师傅着晒啲功夫衫嗰啲咁样嘅，咁咧总之系可能系一个师傅加个徒弟去拎住呢啲橙橙嗰啲咧。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 乡亲 父老，橙橙， 大家饮完茶，今日咧咁有缘喺我哋呢度遇到大家，橙橙咁样。咁差一轮之后咧，其实中间咧佢系有啲准备咗啲嘢嘅，例如系嗰张咧我哋大排档以前嗰啲木凳啊， 系即系嗰啲挑凳嗰啲系嘛？ 挑凳系啦，挑凳嗰啲挑凳喺度，咁其實佢有擺嗰幾個工具嘅，第一咧就係嗰啲大石啦，咁跟住咧仲係有其他嗰啲即係刀刀槍槍嗰啲咁嘅嘢擺埋喺度嘅，即係好似將個武館 移咗過嚟， 移師咗去個室外嘅地方， 係啦係啦，跟住咧走嘅時候就要搬翻上去架唔係麥斗嘅3.3貨車嗰度咁樣嘅，係啦，咁當時好記得，親親各位鄉親父老啊，今日我哋徒兒即係徒弟咁樣嘅類似嗰啲咧，就嚟到呢一度。啊，咁啊，希望大家俾面俾面，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咁样开场白，咁啊兜一路兜圈噶，徒弟通常都系，咁啊师傅就开始练定嘢咯，即系鞠啲躬咁样嗰啲。 即系唔当师傅知你嘢啊，你料啦， 即系罗网师傅啦，罗网师傅喺中间，喂，可以咁样嗰啲，咁咧就系咩咧？真系佢真系喺众街坊面前咧，就碎个大石俾你睇。 点样咧？点诶？边个剥落去个心口度啊？ 咪就係師傅咯，即係譬如我形象化少少啦，就係羅網師傅喺中間係不停喺度兜圈啊，好似練氣咁樣咧，喺度谷下啲肌肉啊，咁啊通常咧都係鋪嗱，即係底又要鋪布面，跟住咧 揞親啊會， 係啦，咁啊徒弟兜完幾個圈之後，各位街坊留意啦，我哋師傅咧就顯顯功啊，咁樣佢仲未有好似打遠住㗎嚇，即係未出嗰啲鐵打遠住㗎，顯功啊，各位街坊俾面，咁啊跟住咧就真係圍住咗幾行嘅街。 几浸人 咁样围咗喺度噶嘛，咁跟住好啦，咁啊师傅今日献机啊，咁咧就啵啵啵，咁样跟住咧就心口碎大石，哇心口碎大石， 佢跟住咧就拎咗一個都幾大，即係有人一個人嘅上身咁大的石頭， 即係好似嗰啲石碑咁樣咁上下 size 嗰啲咯， 大少少啦，大少少啦咁。 係咪阿師傅瞓喺度？比嚿石砸住，定系徒弟瞓喺度比嚿石砸住？ 师傅通常都系师傅，因为师傅 师傅又瞓落啦。 罗网系啊，罗网师傅，罗网师傅通常因为晕咗啲气咁，好似哇，见到啲即系啲胸肌嗰啲咧，有啲蠕动啊，系咪系咁 啊？系啊， 系真啊，咁啊， 多咗 系嘛？有少少包装嗰啲， 以前系叫突然间咁赤裸嘅。 佢睇嗰阵时睇嗰啲成龙大哥嗰啲戏，有啲爱好啊，佢爱好叫震波咁样，哇，真系。即系通常都系卢伟光啊，或者系林国斌嗰啲咧。 而且佢真系震俾你睇。 系啊，真系震俾你睇嘛，系啊。 但唔知点解可以喐到，真系好得意。 系啊， 系啊，其实三口碎大石唔关个胸肌事啊，各位啊，系啊，千祈唔好俾呢个一个即系震一震咁咧，大家要好点咁样。咁就通常都系师傅瞓喺度嘅，咁啊跟住阿徒弟仔就放低嗰个纸柒吓，咁啊跟住咧就话师傅好，徒弟出兵，咁啊跟住就即系讲一轮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咧就搬嚿石頭，上阿師傅個身，阿師傅當時咁樣瞓咗喺度噶， 即係攤喺度啦， 平瞓喺度噶嘛。咁跟住就跟住咧，好啦，各位街坊，咁啊即係臨睡嗰下咧，仲大嗌：各位街坊，嗱準備啦嚇！跟住見到阿徒弟同阿師傅啲眼神交流嘅，咁樣眨一眨咁樣嗰啲。 徒弟揾個取波落去咯喎， 波落去之前就徒弟一二三，嘿！哇！ 好呀！ 好呀！ 咁啲人要搞下現場氣氛噶嘛，係咪？ 啊，犀利噶，犀利噶！即係其實如果有時而家，譬如去我鴨寮街咧，咪見到嗰啲咧，哇賣商品嗰啲朋友都係咁，哇犀利啊！哇咁樣噶嘛，即係類似係咁樣，真係碎到。咁我試過，其實咧，我即係當年我都係睇咗幾次之後咧，我就小朋友帶住嗰份懷疑嘅心。我就從側邊， 你翻屋企自己試一次。 唔係，從側邊個即係街坊嘅小朋友講，你覺得啲石係真定假？ 哦，啊，嗰種好奇心即係自細已經有。 係啊，自細已經有噶啦嘛。 咁你覺得咧？你覺得咧？ 嗱，唔係其實係咁樣嘅，小弟咧真係膽粗粗，咁咧就試過，因為有啲又唔同嘅朋友嚟㗎，即係唔係個個禮拜都係佢哋嚟嘅，亦都唔係個個禮拜有添，係即係咁啱朝頭早買完呢個點心路經嘅時候就遇到，即係一班即係 江湖賣藝 朋友，係賣藝嘅朋友咁樣，次次唔同嘅，但係有個別嗰啲嘅師傅同徒弟咧，佢就話各位街坊，即係睡完之後啊。跟住咧，佢攞啲石俾人摸噶。 哦，係， 即係驗證嗰樣嘢堅㗎，堅㗎咁樣啊嘛。 係啦，係啦，係，因為佢其實驗證完之後咧，就，嘿，各位啊，好多謝今日遇到隨緣大家啊，見到咁，跟住啲鐵打丸就出嚟㗎啦，即係嗰啲餐餐 咧，就擺出嚟啲鐵打丸，係一粒一粒彈出嚟啦。 係啦，咁啊講咗啲鐵打丸有啲咩功效啊嗰啲，咁啊即係當然都有人賣啦。我係試過摸過啲石頭咧，係真嘅。 係。 即係唔係？因為我 真嘅，梗係真啦， 梗係真啦，係啊，係啊，嗰啲。 唔係因為咧，嗱，即係實不相瞞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劇透少少啊。 哦，係啊，係 我哋今集咧，其實咧，我哋下個禮拜先至係氣慾中嘅氣慾啊。因為江浩海師傅佢唔單止係識得玩 pair 牌，玩到曉飛。 係啊， 佢真係曉飛嘛，同埋飛到嘛。佢其實啊，嗱，而家我哋劇透少少， 原來啊， 過往我哋喺 TVB 見到台慶嗰啲啊，即係阿華哥心口碎大石啊，肥姐踩雞蛋啊， 邊個波落去？ 邊個波落去啊？都係江浩海師傅啊，佢設計嘅， 係啊， 起碼有十年八年，佢講解構翻好多出嚟， 講翻俾大家聽咧，點樣心口碎大石可以保護到自己又碎到嚿石？ 肥姐點樣踩到嗰啲雞蛋？ 係啊， 原來係江浩海師傅設計， 係啊， 同埋佢試咗先俾阿肥姐行啊， 即係科學，好科學嘅，好科學， 唔係好科學。四个字， 不停啲， 不停咁嚟，识就系四个字咯，真系呢四个字，系咪？因为师傅有讲啊，你都得噶。 系啊， 四个字， 系啊，系啊，其实同阿师傅倾偈咧， 即系等于琴晚我睇《鹿鼎记》，阿张英才师傅， 诶，我睇唔到，话 练嗰咩一阳咩禅子，阿韦小宝问佢，不停咁练几耐，36年， 跟住阿韦小宝系有一个新，系咪寻晚嗰集啊？ 唔记得咗啦， 咪教佢咩黄狗射尿啊咁嗰个咧， 再迟一集啦， 唔好意思啊， 唔系嗱，其实不停咁练咧，当然啦，知道阿师傅嗰个即系提点啦，咁样，咁啊，其实除咗心口對曬大石咧，雜耍裏邊咧仲有其他部分噶嘛。其實我嗰陣時咧，因為即係家貧啊， 都想即係用下啲即係街頭啲個賣藝咧，會唔會揾到食咧咁樣？咁啊，佢其中有一啲咧就唔係咁硬嘅，即係唔係硬功夫嚟嘅，就真係雜耍。即係可能我哋後期大家可能去入一啲場地嗰度睇嗰啲雜耍咧，其中一個咧， 水發嗰啲啊， 唔係轉碟啊， 我哋講轉碟啊。哦，尋日先我哋同阿劉偉恆先講完咧， 阿師傅都識嘅，係啊，轉書啊， 轉書 係睇張國強學翻嚟嘅，睇四三零邊鎖機係啦，你識得咩咧？轉碟 唔係轉碟，因為咧見到其中有一個佢哋個環節就係轉碟啦。咁、 嗯、 我就哇咁架勢，點解會拎住一支咁幼嘅嘢，而幾隻碟可以喺上面發嚟發去嘅咧？咁、嗯、樣咁即係當然係力學啦，同埋不停咁練啦。咁、嗯、我亦都係咧，其實初頭睇完之後咧，我又撩我側邊嗰個街坊個小朋友，喂，不如我練下轉碟啦咁樣。係啊，咁啊，即係當然揾啲膠碟轉住先啦。係、 嗯、 轉唔到啦，咁我諗多個道理係啲咩咧？我懷疑係有手腳嘅，即係嗰隻碟啊，係應該類似有啲凹位啊。 哦，係噶，其實係噶，而家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叫做雜耍團咧，喺香港嘅，有陣時有一啲公開嘅表演咧，佢哋都會出嚟幫手。佢哋真係噶，嗰支棍棍咧，其實就尖嘅，跟住咧個碟碟咧就係、是、有個凹， 有個窿就凹， 但 係 嗰 個位喺度 轉，但係有個凹位我哋 都轉 唔到嘛， 其實都好難轉，其實都好難轉。 佢唔單止係轉咯，佢有時會滴起隻碟再接翻佢嘛。 係啊係 啊, 啊，其實好難轉，唔容易噶。 但係呢個過程裏邊，我當然練唔到啦。但我轉碟嘅過程裏邊，即係我唔係玩嗰個轉碟啊，我係轉嗰隻膠碟個窿嘅時候啊、 嗯， 已經俾何主席鬧啦。 哎呀， 整爛曬啲嘢。 如果你如果當日啊何主席佢唔係阻止你嘅話，可能你今日已經成為一位轉碟嘅高手 了啦。佢係啊，拉斯維加斯除咗 但 係 高華 飛咪就係何克咯，勁轉碟。 你當年咧去睇嗰啲街頭賣藝，你有冇俾錢嗰啲師傅噶？ 冇，好細個咋，係、 哎、 啊，即係 但多唔多人買㗎？嗰啲鐵蛋 都有嘅。都有嘅，嗰啲鐵打院係啊係啊。 哎呀，我覺得我其實好想睇一次呢啲。 我想睇啊！ 我冇睇過，就睇過《天仙局》《雞同埋蟻當中》。 唔係啊，你想睇《天仙局》，你行埋去啲人趕你走㗎。細路冇睇， 細路冇睇，我就成日喺捐嗰啲罅嗰度睇咧，哇，好勁喎！ 係啊， 又唔見咗喎，又係唔見咗喎，好嘢喎！ 你練下碎大石先啦，不如喺埋同爸爸面前嗱，阿爸而家練碎大石俾你睇。 我諗咗練咩啦？我諗咗練咩？我諗咗練直升機。 哦，直升機哦。啲邊多機場啊？拍咗喺度啊！ 咦，唔係呢首嘅又 點啊？你 佢寫佢明明寫住係第八，又唔係佢嘅。誒唔係，我呢度有，呢度有。係、哎哦、OK 啊，唔好意思、啊、 我練咗直升機，或者貝爾式先。OK， 好 喂，即係嗰啲叫咩啊？ 小心啲啦！ 防不勝防啦，總之就係、 是、啊，係啊， 即係老有老可，真係搣埋地啊！真係。 從世間瞬息變天氣，朋友間送機又接機。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it's a beautiful day。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天长。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 Beautiful day， 这首爱歌让我只愿唱。 呢排阿姐好 系啊， 曝光率好高啊， 冇错， 好开心啊，见到佢， 我都好想同佢同阿 Anson Low 一齐跳舞， 系啊，嗰啲 系啊，几有型， 系啊，阿 Lisa 姐嘅 Make My Day 啊，好，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江道海师傅啊， 期待啊， 好， 各位街坊古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准备由香港前往马来西亚的远洋船，涉嫌走私约值4000万的电子废物，案件已经转交环保署调查。海关早前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锁定这艘远洋船作搜查，上个月23号采取行动，检获大批没有任何出口许可证的电子废物，包括不同类型的电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明显违背世贸规则，违反自由贸易原则，中方始终认为开放才能够进步，保护主义没有前途，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符合各方利益。王毅在北京和芬兰外长雅尔托宁会谈时说，希望芬兰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共同维护中欧关系大局。王毅又说，两国外交部门要密切沟通协作，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芬关系迈上新的更高水平。雅尔托宁就说，芬兰希望欧中关系保持建设性发展，支持双方加强合作，妥处分歧。受风暴潭尾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多处持续落暴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水利部召开防汛事象会商会议，分析海南省雨情汛情。负责人话，万泉河、南道江等16条河流出现超出警戒洪水。面对汛情，水利部指导海南省水务厅科学调度部分水库拦洪、削峰、错峰，降低下游河道水位，有效减轻下游地区防洪压力。水利部维持对海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三个工作组正是协助指导防御工作。西班牙东南部暴雨成灾，增至最少62人死亡，仍然有人失踪。暴雨星期二起直卷巴伦西亚地区，当地多处河流泛滥，多个城市出现洪水，多条省际高速公路关闭。报道说，几十人被困汽车、桥上或者道路上，很多人仍然等待救援。当地已经设立临时避难所，部分学校停课。地方官员说，有人被困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强调不是当局不想前往或者未有做好准备，而是有些地区目前难以抵步。首相桑切斯发表电视讲话，说仍然寻找亲人的民众是感同身受，又强调将会重建受摧毁的村庄和城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偏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 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嘅荣誉称号添。 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失去爱之后嘅相思之苦。 做一次为剧集演唱主题曲，所以佢话歌曲内容咧完全唔系佢本人嘅状况嚟嘅，而系配合《长相思》呢一个剧集，写出失去爱情之后嘅苦苦思念。 沉重相思一世纪，回头白雪飘遍地。 作曲 DC 填词杨希，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何哲涛。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子乔《爱失去以后》，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佢除了是资深动作设计，兼近期热播电影《舞态度》的武术指导，兼候选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之外，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赌术指导。赌神赌圣怎样将啤牌玩到出神入化，又飞牌又弹牌，通通都因为他。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江道海师傅。 同埋咧，我觉得你哋真系开咗一个先河嘅嗱，即系点解话你呢班前辈特别系？今日我哋眼前有海哥，我覺得你真係影響咗我哋幾代人咧。 係啊， 因為嗰個年代就係由賭神，即係精哥嗰堆啦，賭神啊、賭聖啊、賭俠啊，即係各樣，你哋 set 咗成個賭嘅戲應該點拍。即係譬如，就算你開牌俾人睇嗰下慢鏡嗰下，都係香港嘅 style 嚟嘅。即係我冇見過外國人係咁拍對賭係咁樣拍嘅。 但係咁樣係好好睇。 係啊， 我覺得好似係。全球都冇人咁拍， 冇人敢拍噶， 咁拍嘅啫。 即系你连掀一只牌，一嘢慢慢抌落张台度，嗰、那个镜头都好好睇噶嘛。 唔系，我记得我哋嗰阵拍ATV 有个胜者为 胜者为王， 系啊系啊。第一集其实唔系太多赌，系以故事为主。咁有啲赌喺度，令到个戏好收得。咁第二集咧就开始又揾我，又系呢啲唔得，谂谂下，将个赌术咧武侠化。你话，因为超脱啲啊嘛，好似一掟杂牌上去，匿埋眼攞四只， 系啊系啊，好劲啊呢啲， 又系慢镜， 系咯， 捉捉捉捉， 但嗰阵好惨嘅，我哋拍呢啲嗰个年代系冇电脑特技嘅， 系， 咁嗰啲摄影师系要拍一只 A 喺空中碌碌碌碌定格，咁我就要喺个高梯上面一二三放，用特殊嘅牌，令到只牌嘅转速。一定搭翻斗， 我有特別嘅牌嘅， 係我設計咗貨拍戲用嘅，咁、譬如你哋見到瞬間唔見咗牌，變咗第二隻，完全係冇特技嘅，係我偷咗嗰、那個呢、這個菲林嗰個1/24秒，喺、中間嗰個熟，你將喺嗰一格，你將佢偷走， 係， 即係我哋有時你見到我哋拍開槍戲咧，噗肉眼睇到有火，但 camera 入邊。睇唔到噶嘛？ 系系系。 咁如果睇唔到嘅咧，摄影师睇唔到嘅咧，第日放出嚟就有嘅。 啊！ 如果摄影师睇到有货咧，第日出嚟就系冇嘅。 系。 哦。 因为就话升嗰格啊，肉眼系咁啊，咁啊机器都系有呢个频率喺度嘅。 系系。 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偷个张牌咧，譬如你而家揸住个 Ace， 咁我又搵条线拉住一只耳仔。 系。 然之后一二三，冚就偷喺中间嗰啱啱个 shutter 过嗰阵掹咗佢，下一刻 隔你就已經見到佢， 即係第二牌嚟㗎啦。哦， 所以而家就簡單啦，而家用電腦咧， 直剪接剪咗佢，係啦。以前係用呢個好 man 料嘅人肉嘅手法去做嘅，咁你就要度呢啲 shot 咯。 係啊，所以每一次設計完，譬如話即係咩黑馬過臨啲牌，咩叫黑馬過臨啊？嗰陣曾蔭昌寫嘅。佢有佢寫啫嘛，黑馬過臨咩嚟噶？我諗下係咪一堆牌嘅下面隻牌有其中一隻 Ace 喺下面線過去咧？咁我點拍出嚟咧？咁我就要解決呢啲問題。 哇！佢都幾耍家喎、啊， 因為佢 寫淨係寫咗黑馬過臨，你當啦，可以咁 當武俠片咁寫。 咁啊，係啊， 當武俠片寫。咁啊，嗰陣又拍到龍捲風啊，乜都拍曬噶啦。 係 同個手作仔啫，係乜都會穿線咁樣。咁啊， 冇得你做咯喎。 係啊， 你自己一個人啊。 係啊，因為你解釋唔到。 哦，咁又係，其實又 得你先識。 但係你就有嗰個咧雜技團嘅嗰個背景，你有好多嘅道具，各樣嘢都係你哋自己搞。 我係自己做噶嘛，因為魔術師都有啲道具師。 自己嘢冇錯冇錯， 佢唔可以出街揾個人幫佢做噶嘛呢件嘢，全世界都知咯。 嗯嗯。 咁所以就話嗰個時候咧，有啲相熟嘅道具咧就會跟住我啦。 係， 即係話每次見到啊許哥你嚟啊，佢已經知道我喂準備啲咩，準備啲咩俾我。 係。 咁電視台都會 book 嗰組道具。 哦， 喺我嘅通告嗰度， 系 系翻啲大人 就可以搞， 系啦，因为佢熟咗，一开始都唔识噶，咁我话俾佢听，啲色仔点样穿住啊，啲麻雀点样穿啊，你拉起嚟嗰阵先系似好似飞起啊，咁又冇得抹威亚嘅以前， 乜麻雀都有得穿啊， 系啊，我哋用，即系你见到啲人攞啲麻雀一攞，话好似成条面粉咁嗰啲咧，其实都系最早都系。 都是你搞的 一整完之后而家搞到成街都是呢啲。 哦嗰啲天狗啊嗰啲十五户嗰啲全部都是你搞的。哦。 独占这天下是无敌。神秘的形态天美丽。仿佛身有光彩。映照世上一切。谁也想亲近寻觅，天生这功力，不需问为何，有了便要不了，听天任命，天给这功力，可得不可取。每日留下一记烙印，风魔世间每一角落，精彩地写下了片段，创作无限，千变万化永活跃，这片段永流传。领域是无忌，没有边界，开天动力，虚空拥有一切，根本乃是所有。幻化中舞动更无敌。不需问为何，有了便要不了，听天任命，天给这功力，可得不可退，悄悄令构想变实力，天生这功力。追问为何，有了便要不了，听天任命，天给这功力。 得最好笑就是我去新加坡電視台走嚟揾我，話佢哋都想拍賭片，咁我話新加坡都得咩？ 你包曬所有賭片。 咁啊，去到哦，原來佢哋因為嗰個公司私營嘅問題，即係公轉私，佢話希望拍啲賺錢嘅嘢，於是乎咧就走嚟香港揾我，咁啊拍一部叫《雙天至尊》嘅電視劇。咁啊，後來都幾成功嘅，佢拍咗三輯，每三年一輯，前後我十年。 哦， 咁咧去到最好笑我就。一睇曬啲劇本，我哇咁多賭嘅，點解所有賭都係我拍過㗎？我話嗰班編劇話俾我聽，我哋識賭係因為睇你嘅賭片啊嘛。 老實實，其實我哋都係㗎啫。 即係成個規格，我諗我哋其實唔知道真正係點樣，但係喺我哋心目中覺得真嘅咧，就係阿海哥。 已經俾人 喂嗱，真係老老實實，海哥，我哋啲咁嘅人士，我哋有幾可去到個賭場入邊， 仲要同人對賭， 即係大利五百萬，我哋邊有機會拱堆籌碼出去？我哋冇，最多咪喺屋企，誒攞副 pair 扮下嘢。 因為我哋連睇人哋拱堆籌碼出去嗰個資格都冇，因為要入到佢間。房里面嗰啲 封牌， 系啊。 但系你，所以你觉得啱喎。嗱，譬如我哋呢一代嘅，如果我有一日我哋要写一个剧本讲赌嘅，其实我哋都系参考翻你哋嗰啲由千王之王开始，到到赌神、赌圣、胜者为王，其实都系参考。你话啲动作，我哋都可能真系嗰啲嘅啫。 系啊，我都见过国内有啲电视剧啊，嗰啲拍赌。哎，我睇呢个画面。呢啲我冇拍過呢部戲，我冇拍過啲就係演員喎，一模一樣，連啲鏡頭運動都係一樣咧。後來我先知啊，原來嗰個負責拍呢個咧係識我嘅，以前幫過我手嘅。咁佢就早啲搬過嚟，一定冇錯噶啦。因為呢個已經可能成咗一個叫做。必須要嘅， 係啊。 喂，嗱呢一樣嘢咧，就令我諗起咧，今日咧我有樣嘢好想請教翻阿海哥，因為咧嗱，我哋通常咧就叫武行嘅咧，就叫做武術指導或者武指咁樣先算啦。係，但係咧啊，諗翻，因為咧阿海哥今次提名咧就係叫做動作設計。嗱，咁我就諗啦，係嗱，其實賭神嗰啲啡啤牌，佢唔係屬於武術嚟噶嘛，其實係一個。設計嘅動作嚟噶嘛，咁即係其實係兩條有少少唔同嘅門路嘅，係咪啊？嗱，你玩啤牌玩到曉飛，未必係阿D哥或者係阿洪金寶大哥玩嘅嘢嚟噶嘛？呢個係你就是、專門啲，所以你係比較 focus on。動作上嘅嘢可唔可以咁講咧？ 即係好似天下無賊剝嗰個雞蛋， 嚇、那個雞蛋係啦， 係 嚇， 因為我嘅背景咧，就令到我識咗好多古靈精怪嘢，我會著重呢方面嘅設計。咁我就唔同你話武師出身，即係純靠搭出嚟嗰啲啊，嗰啲就真係個風險高好多嘅。咁、 嗯、 我嘅理念咧，我由細開始係練嗰樣嘢咧，即、就、係、是、演出啊，你要十拿九穩先見得人噶嘛？咁、我又試過當年許冠文拍《鐵板燒》咧，佢就需要揾個人耍嗰個切魚生。咁佢哋就揾到我嘅，因為你揾第二個都唔識噶嘛，武師佢識攞把刀耍武功可能好叻，但轉花佢未必識噶嘛。咁佢哋都會帶我去睇曬嗰啲鐵板燒先。去每一間去食 食兩啖， 睇個師傅，睇個師傅有啲咩招，有咩招。哦，原來不外如是。咁我翻去就自己設計，設計完之後我要練喎，我係練埋啲花款，劈劈劈劈咁樣。係 咪一練就練到㗎啦？對你嚟講唔難 嘅。唔係㗎，會好少少，我會好過其他人少少，因為我係經常有玩呢啲嘢。個手啊，你知道嗰個力，即係你。轉開筆，你咪轉煙仔都容易啲啊！即係轉其他筷子啊，咁都會容易啲嘅。咁我就係開始集中喺嗰方面，咁啊翻去練咗個零禮拜啦。然之後有啲係有魚絲嘅，有啲係冇魚絲嘅。咁佢拍嗰陣咧，佢咪睇到你，哦，你係即係同人哋唔同。係。咁我冇理由個師傅轉一圈，咁我又轉一圈，咁我不如請個師傅。係。係嘛？當時現場都有一個。專業的日本師傅負責啲 close up 切魚生噶嘛， 啲刀法 嚇，啲刀法。咁結果佢一睇見我玩嗰個啡， 佢走咗啦。跟住， 你可唔可以教我？ 我都想揾食啊。 係喎，因為咧，其實你食鐵板燒咧，嗰啲師傅咧走嚟喺度耍咧，其實係你覺得係食嗰餐之前嘅一個前菜嚟噶。有啲係耍得好好 啊。所以呢一樣嘢咧， 你真係教到佢哋啊，海哥。某個冷冷的夜，繁忙中。 在路上结罪，醉意渗进这杯内，麻木着落雨路，霎眼见到你出现，怀着梦幻再介绍，说这里有个祷告。 点解咁好睇？除了打嗰班好好睇出，其实就有好多呢啲古灵精怪， 啲花巧， 同埋大家会笑嗱，即系原来今日先至开窍啊！因为有阿海哥呢类型有背景，即系玩开 杂耍， 知道台下观众边啲嘢想睇，然后你就晓得同阿导演讲啦，喂嗱，机器点摆啊，镜头点样呈现，然后你又点样去搞一下嗰啲花神嘢，点样可以喺个镜头度睇得出嚟？咁觀眾咪睇得好開心哦！即係等於成龍大哥打佢，除咗有真功夫之外，佢有時玩下張凳啊，整件衫出嚟啊，其實都係一啲動作上嘅設計。係啊，咁呢個就是你最耍家噶啦，動作方面 算係。當 其實多唔多？譬如喺八十年代多唔多好似你咁樣嘅背景嘅動作設計嘅人㗎？ 有一兩個都係喺國內嘅雜技團、哦、香港，跟住開始入咗武行，即、 啊、 係所謂香港老武師，然之後做咗指導。都有， 但本土出身嘅可能得你一个咯，系咪咧？ 好似真系，而家嗰批后生仔唔敢讲啦，可能而家多咗好多啲学体操啊嗰啲出嚟。咁我知道以前好多演员咧，好著名嘅演员，其实都系杂技团、马戏团出身噶嘛。好似东尼寇蒂斯嗰啲都系马戏班出身嘅。 系系。 Buster Keaton，都系杂技团噶嘛。 系。 因为以前你嗰个冇咁多特技嘅时候，人嘅表演。是重要啲， 真係最用最 organic 嘅方法去表演。 所以點解香港動作片、武俠片可以咁樣影響全世界？就是因為有七小福嗰扎，同埋粉家班嗰班人，呢班係真係個個都十項全能。 哦， 因為佢哋學嘢真係學足十幾年噶嘛， 係 唔似而家你咩訓練班都每日兩個鐘嗰啲係唔得噶嘛。佢哋由唱、翻、打、跳，乜都得。咁變咗你係全能啊，演你都得啊嘛，所以你咪睇到阿D哥佢呢次佢嘅表演係好自然嘅， 係 嘛， 開心啊睇到， 好似阿妹 啊妹姐 佢演戲都係好自然嘅，因為舞台耐咗嘛，因為以前嘅舞台就除咗唱，你仲會做下我哋叫鞋劇，鞋劇即係開搞笑嘅劇咯，咁都會演噶，咁個個都面對鏡頭，即係毫無遮攔咁演嘅。所以就会着数啊！你睇大哥洪金宝嗰班，佢哋个个都能打能演嘅。系呢，即系而家你好少人，就算你话净系学演艺，咁佢未必学到打，学到打未必学到翻。真系话斋，出水能跳，入水能游噶嘛。 哦，就系咁样嚟。 所以话香港嗰阵嘅电影系影响全世界。 系系。 咁而家嚟紧真系好少再 有咁嘅人才。 嗱，呢个咧一阵间再问一下，因为我都想问一下海哥，喂，你嗰啲飞啤牌绝技、 啊、 有冇教人咧？ 系、啊，好想拍低佢啊！ 都系嗰四个字。 因为我好想学咧，即系当可能你去到一啲叫做某一啲嘅场合咧，好嗱，等我嚟表演一下咁哇，你又几？ 喂，以前我哋啊，即系求其学少少雕虫小技嗱，睇住啦，嗱，你而家睇住呢一牌。嗱，跟住系咪呢只啊？咁已经全场啲表兄弟姊妹已经拍晒手噶啦。阿海哥，你都识玩下魔术噶嘛？系咪？因为你跟咗个魔术师。 系啊系啊，都叫识啲嘅。 吓，我哋系玩诸事魔术噶嘛？ 哦，诸事魔术好耐喺红磡嘅以前。 你识噶？ 有铺面嘅，因为香港其实比较少，佢系早开始即系。有鋪面去營業嘅，係而家多咗啦。 喺尖東啊嘛，以前好似係， 嗰個係後期最早喺紅磡有間。 哦，喺紅磡嘅， 係 你識㗎，正人。 我哋有見過嘅，因為嗰陣係，但我嗰陣佢出嚟嗰陣，我已經係即係開始慢慢拍緊戲咧。 哦， 少咗接觸。 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嗰啲买副 pair 牌啊，或者两个环穿埋一齐嗰啲咧，我喺正式玩嗰啲已经好叻。但海哥其实你已经识好多魔术嘅表演噶啦嘛。 我系知道，但我好少做。 啊、 我系运用喺拍戏嗰度。 哦， 啊，将嗰条桥，因为我哋唔会真系踢爆嗰套魔术嘅。咁而家就当然唔同啦。而家嗰个网络已经系 知道晒啦，有咩刀锯美人啊嗰啲， 太过分啦。因为我都觉得有啲过分。 其实佢系攞走咗大家嘅嗰种 揾食工具。 唔系啊，即系揾食工具就系做嘅嗰班魔术师啦。另外，其实观众有阵时候你真系要保持一个距离，又或者要有一啲 fantasy 喺心里面咧，嗰件事先至开心，系最好嘅，啱啊。 即系当你乜都赤裸裸就真 系系啊，其实冇意义噶，我觉得系。 我练飞天绝技，从没丁点乏味，因何与你天天的去飞，尝尽失手堕地，还被贬到后备，只得我肯陪着你学飞，不怕死。千秋上捉得紧你，真实里从无办法远飞，最后总失之交臂。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斗客当欢喜？从来分开两面高梯，隔着你我不止二十米。熟练的开始手势，我当向你接触范围。来回空中跌宕高低，我辅助你摆出各样姿势，节目完灯渐逝，没缘分却只得默契。还被贬当后备，只得我肯陪着你学飞，不怕死。千秋上捉得紧你，真实里从无办法远飞，最后总失之交臂。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斗客当欢喜？从来分开两面高梯，着你我不止二十米，熟练的开始手势，我当向你接触范围，来回空中跌宕高低，我辅助你摆出各样姿势，节目如灯渐逝，没缘分却只得我从来不可抱着身体，只接近半秒便放下一切，愿付出一生一世，用来衬托你的美丽，来回空中跌宕高低。 下个礼拜呢先至系另一个戏肉啊， 系， 因为阿海哥就会讲头先讲嗰啲咧， 肉中肉啊， 系啦，即系心口都大石，点样啊？校长定系唔知咩攞？ 唔系校长系两 架车，手 即系 箍住两部电单车， 左右电单车系啦，跟住校长个样系谷到好劲啊，嗰啲嚟嘅， 嗰啲叠罗汉啊，嗰啲佢都有讲嘅， 肥姐踩鸡蛋，华哥心口碎大石， 呢个系我哋事前系唔知嘅，因为史书咧就冇记载嗰啲系关阿海哥事嘅， 其实 我哋讲讲下先知，原来系关佢事。 因为 阿海哥话系由佢主理噶嘛，嗰、那个嗰、 啊 那个取， 嗰、啊那个取 系啊，个取系由佢主理。 我想抄翻你片出嚟。 冇错啦，我真系想揾翻、 啊。 如果有得睇翻， 如果 大家 抄到，即系揾得翻当年啊，刘德华喺呢一个台庆， 系啊， 心口碎大石，我哋就睇下。冚落去嗰、那个系咪阿海哥先？ 哇！但系即系你谂翻嗰个年代，佢哋咧几咁突破啊！每一个人咧谂嘅嘢都真系好犀利。 而家都唔敢做啊！ 冇错， 系啦， 而家更加唔肯，唔敢啊！ 系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继续有江若海师傅嘅出现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啊！一阵翻嚟咧，阿陆可出嚟啦，亦都会介绍翻佢四一五嘅嘉宾俾我哋知啊！ 但是存在部分先遣部队投入前线的可能性，话朝军确实即将移兵到库尔斯克等战场。本部又认为由于语言不同和不太熟悉当地地理等问题，朝军难以单独执行任务，所以朝军可能同俄军实施混合编制。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康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中南部一带。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中文大学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黄家切： 外地学生嚟到有就业机会，有认识中国、打进中国市场嘅机会。 恒生大学副校长莫家豪 重新话俾国际友伴知，香港喺高等教育同人才储备软实力，令到我哋有人民外交嘅可能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呢有听众问萧叔咧，佢话 ：Hi, Uncle Seal, I love your podcast a lot. Can I get your advice on how to pronounce the phras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佢问点样可以将呢一句句子读得好少少咧？因为咧，佢觉得咧。读的时候觉得有点难啊，点解难呢？有几件事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样嘢就 nice to meet you， 即系好荣幸见到你啦，好开心可以认识你啦，咁样 nice to meet you。嗰个 meet 咧 ，M-E-E-T 同个 U 咧中间楞埋一齐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就唔会读成咧系 meet you，meet you 个 T 唔会分开读得咁清晰嘅，呢个系第一个问题。通常愣埋咧，我就会咧可以系 meet you you you， 记住 T 音尾嘅字愣埋一个 U 咧，好多时候咧我嗰个都会变咗好似 you 咁样嘅。例如 what you what you， I don't know what you like to do。OK， 我唔知道你想做啲乜。I don't know what you what you what you， 就会听到咧一个 you， 呢个第一件事。所以唔需要 meet you， but say meet you meet you。好啦，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咧，我哋嘅 U 咧好多时候，如果系英国人啊，会懒音懒到成为咧变咗 yeah，OK， 咁个 meet 咧个 T 音愣埋落个 yeah 咧，都系变咗个 CH 咁嘅音，好似 ch ch ch， 所以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cha, cha, cha. Okay? 咁呢个系一个最懒嘅读法嚟嘅。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咁亦都系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咁所以就又会留意一下啦。你去 nice to meet you, 你去 nice to meet you, 都得。仲有一个读法呢亦都系喺英国系好常见嘅。就系、是、呢我用一个 glottal stop 嚟取代咗个 T 音 ,me。我直情唔读个 T 音愣都唔愣啦就个 me 喺个喉咙度一停咗佢 ,nice to meet, me, 跟住就咁 you 或者 ya,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亦都有唔少人会咁讲。咁所以系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亦都得。另外仲有个 to 呢唔使 u 都咁夸张嘅就咁 to。Nice to, nice to, nice t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就可以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為什麼我們很忙呢現在呢因為呢、啊、我們剛才呼籲大家就說拿那些私人心口水就是那些片段出來、 啊、大家很踴躍、啊、 哇很踴躍我們現在、 啊、好像歡樂滿中華一樣我一個幫一個 問緊江師傅那個是不是他來的、啊、我們懷疑是他、 啊、 真的坑落去華哥的心口那個 是 啊是 啊一個是華東水災的、啊、一個呢就真的是台慶的 台慶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我, 們 啊 我們現在我們等下江師傅回應先啊 是 啊, 是啊 我們找何生出來先老何 喂，队长爽少少啦，咁啊，我哋要 check 415啊， 你好嘢， 因为萧叔叔，因为萧叔叔今日 nice to meet you 啊， 系啊，好高兴识咗好多人啊，爽少少，今日咧就系潮阳 Rainy 嘅最终回啦， 老海有备而嚟啊，今日啊， 系啦，系啦，最紧要架车冇事，系咪？系啦，最终回，喂，听埋先咧，跟住就播啦嘛，播晒好啲，咁啊。今日最終回呢就係、是、趙睿呢就早前喺灣區呢邊呢就做咗一個話劇一個舞台劇就都關於香港嘅一個製作人士嘅就係、是、星河西謀殺案嘅一個舞台劇咁喺呢邊上演咗。 莊梅岩嘅作品係啊 係 係啦冇錯啦冇錯咁所以呢一集最終回呢咁啊 Winnie 呢想趁住呢個機會呢同阿莊梅岩講一句嘢。 嚟啦喎。 嚟啦， 部车冇事啊嘛， 好烦啊，快啲啊！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啊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 这个的作品我看完之后其实是那个回响因为由于用粤语的关系、在我熟悉我旁边的朋友那里他就问我喂几时再有第二个上 是啊呢啲就係我哋最感到安慰嘅事 咁、就是、所以都睇下我哋譬如香港其实都多嘅、即係都几活跃添嘅大家即係譬如有喺演艺出嚟嘅啲朋友或者做开舞台劇嗰啲朋友仔呢佢哋都喺啲几年里面即係可能世界在变有好多题目生活啦、家庭啦佢哋好多题目都创作咗出嚟啦咁我哋会唔会係即係喺 呢一个而家变紧嘅过程里边咧，多啲同香港嗰班嘅朋友，或者系甚至系国内嘅一啲朋友，将一啲嘅剧本可以喺呢边上咧？你觉得？ 嗱，我哋梗系希望咁样啦。即系你正话讲嘅呢部戏，我哋都已经好感恩啦，庄梅岩女士噶啦，编剧系俾到我哋好大好大嘅帮助。 系系， 一剧之本，吓冇呢样嘢咧，乜都唔使讲。咁你你谂下，我哋先答你第一个问题先，就话噶演员，我哋就酷，系点样由啲散收收嘅状态变成凝聚埋一齐嘅咧？ 系。 嗱，你谂下，亨哥，我哋最早讲嘅，我一毕业做嘅第一部电影，一直影响到我依家咧。我哋谂谂《少林足球》拍嘅乜嘢？ 系 咪就系放牛班的春天咯？系咪嗰几师兄弟各自散落喺唔同地方？ 归位啦！我秒秒几廿万上落， 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嘅，踩住架单车。咁喺个 点解咁靓仔冇头发？ 喺个厨房帮人洗碗嘅，帮人洗碗系嘛？喺个 卡拉 OK 里面帮人打杂嘅打杂，散收收啦呢啲咪。咁但系咪有一个人就要拢埋佢哋喺一齐？即系总之一定要有一个人喺度发紧梦嘅，然后将呢种梦咧就传染感染晒身边隔篱嗰几个可怜虫。等到大家都一齐变咗发烧啦，即系感染晒啦，全部惹咗啲病翻嚟啦，大家一齐集体咁嚟发一次高烧。 喂，咁我哋都要有啲场波先得噶， 系 嘛？我哋有啲场波先召集到啲兄弟发归位噶嘛。咁你踢一场好波啦，咁我亦都其实见到剧社好多学生，即系唔同语言嘅都有好多学生。我见到佢哋同你喺譬如 rehearsal 之后嗰个讨论咧，非常认真。佢哋好想即系投入到，或者系想即系发挥到。咁譬如你带住而家剧社入边有几个人啊？即系年青人或者系 你话国语部，例如国语部嗰边60个人。 哇哇， 有60个。 喺呢个过程里边，超出咗你嘅想象噶。即系佢哋譬如筹组或者系参与， 超出好多啊！超出好多我嘅想象。我哋最早即系剧社成立嗰阵时，8个人啫嘛。加埋我自己。我哋揾到8个人，即系台前幕后加埋，一共有8个人。 第一餐饭坐低， 第一餐 即系朱师兄话12人唔使啊，8人。 而家我哋系出去食饭，如果真系要搞啲咩 event 咧， 6位 要问一问人哋有冇最多可以坐几多个客。 哇，呢个增长期，我想问系 三年。 佢哋系喺咩渠道接触到你？系你嘅一啲作品？佢睇完之后好有兴趣啊，定系即系点样如何发掘到接触到你哋剧社咧？ 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个系自然规律嚟嘅。咁我哋排咗套戏之后，有好多人过嚟睇，喺睇嘅观众当中就已经佢哋感兴趣啦。首先，感兴趣先会嚟啦。咁就呢一度有好多系我哋嘅社员嘅，佢哋系通过咁样嘅渠道入嚟嘅。 系 而仲有一啲咧就系、是。知道亨哥中意点样嘅 blues 嘅音乐，咁我嗰边咧，我识到个唱 blues 嘅朋友，咁我就会扯埋佢嚟，埋嚟，即系咁样人同人之间咧，佢又有一种咁样嘅交流嘅。 系 咁你知女人买手袋，佢突然间知道边个平，咁可能楞埋其他中意手袋嗰个牌子嘅就一齐嚟噶啦。咁亦都一样咯，我哋话剧亦都系咁样。咁但系呢个里面有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是、凝聚所有人喺埋一齐，就系、是、去首先佢要觉得呢一个组织呢、这个社团系。健康嘅系俾到佢安全，俾到佢快乐。你知我哋个个离乡别井嚟到呢度，喂，你唔好又走入去系嗰啲洗脑团，嗰啲咩灵修团咧，收到你啊，哇，收翻到几，你变咗神仙一样啊嗰种咧。 因为周处除三害，嗰套电影系影响 好 大， 好写实嘅，嗰系好现实主义嘅一部电影嚟嘅。讲真就啊，咁就所以我哋就秉持住我哋。所人劇社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我哋真係鍾意戲劇，所以先大家先會咁樣相識到。每個人嚟呢係即係對呢樣嘢係熱愛。熱愛意味住乜嘢呢？熱愛同埋嚟玩下嘅心態個區別喺邊呢？ 嚟玩下係嚟呢一度想攞走啲嘢， 歡樂又好， 係點都好啦。總之你係想攞走啲嘢。意外係我想 投入 嚟呢度投入做呢件事，我已經好開心。我付出完之後，我開心。 嗯， 呢個係完全兩種心態。 冇錯冇錯，吸同埋吐係兩樣嘢。 我哋嘅社員有一次喺我作為導演冇要求嘅前提下，佢哋做咗一件令到我自己都覺得佢哋好專業嘅嘅事。 係。 我哋上一套戲叫《收信快樂》，咁係一個台灣嘅作家嘅一個，亦都係一個。時間比較久遠的作品嚟，咁我哋演出係喺 Sunnyvale， 2023年4月份。咁台上邊啲道具咧，我不嬲要求咧好嚴謹嘅，即係連台上邊，譬如話信紙，佢哋 rehearsal 嗰陣時攞出張白紙嚟，咁演員扎扎地咁喺度讀嗰陣時，我就已經篤佢哋啦。我話觀眾好不容易入嚟睇我哋嘅戲。如果衰喺张白纸上边，令到观众不信任我哋，你哋话系咪好可惜？ 系， 我唔该张纸上边可唔可以写啲字啊？ 系， 个灯打过去透噶嘛，见到你拎住张白纸系咁勾， 系， 唔好玩啦，认真啲啦。 喂，但系佢带住一份学习或者业余啲初次接触嘅心情，面对住你一个咁。嚴謹， 尖酸刻薄， 咁專業，尖酸刻薄， 尖酸刻薄， 社長同埋導演 係啦。 咁佢哋個回應係咩啊？即係玩下啫嘛，扯線威廉，你傻嘅咩？佢走 呢啲係走咗㗎啦。 啊，有冇試過？ 一定會有啲咁樣嘅流失㗎嘛。 Okay, okay, okay. 因為佢唔係憑住熱愛嚟，佢係憑住想嚟得意一下， 係 或者啊，即係貪得意，玩下 係。 咁但係真係認真嗰啲咧，你講完之後，佢甚至話。是喎、 哦、是 喎、啊。哦导演原来是这样得 是。 咁佢去㗎啦。 所有嘢应该系从基础做起。 我哋留低嘅反而系呢一阵人。你想喺呢个剧社留低，若果你唔系凭住热爱呢，你好难留低㗎。 是㗎。 喂你星期六日又要牺牲啲嘛周末。 跟住又要可能个路程远， 你又要牺牲同屋企人啲啊 family day， 系 你冇人工攞喎又，仲要俾条友坐喺个咁啊灯光照唔到嘅地方哈哈霸霸，仲要啊态度又唔好，嘈冤巴闭又喺度夹住你， 系 喂我个个星期翻工好攰嘅啦，已经我周末仲要走过嚟俾你闹两句，我都贱得嚟 傻噶， 我都贱得嚟好贱。 剧社而家即系个人数都几十人啦、又分咗两个粤语同埋国语部啦， 两个部门 咁啊，同步地即系开发发展，展望将来。喺成件事嘅筹组到急行到嚟今天咧，剧社系咪你过到嚟三藩市一个即系都几主力嘅一件事啊？ 系我用时耗时，摆心机。最多的一件事， 系 呢、這个毋庸置疑，亦、都 系 到依家为止，我觉得我嚟到呢度，我自己总结嚟做咗最成功的一件事，其实除咗我哋嘅戏之外，啊呢个系作品嚟，但戏外边咧，我系可以感受到同埋不断接收到好多人同我讲话，多谢导演你改变咗我哋，即系戏剧一定系喺。在人的生活当中是有着疗愈心理啦 ,mental health, 还有令到人更加成熟，令到人更加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门艺术。 还有如果给我何铿去看完你的作品你的表演，再加上我见到你们的合拍性，在perform rehearsal 的时候见到你的學生的表情，我帶咗有兩個字，我真係諗唔到。阿瑞哥，你其實俾咗希望佢哋， 多謝。 係啊，真係俾咗啲希望，即係嗱，當譬如會唔會做到點，做到幾大，或者做到幾暢順，我哋會幾多場？撇除呢啲嘢先，但我見到佢哋有個希望，即係有個地方做咗，學到嘢，亦都可能係俾三藩市。或者灣區嘅一啲觀眾嘅希望，因為睇完之後，喂有喎、啊，即係當然中間譬如話劇啊，譬如係咪唔同一啲嘅商會或者係學校，佢哋做啲細型少少嘅，甚至係即譬如教會都有做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我見到佢哋咧，佢哋嗰種都係一個話劇演，即係希望帶出嘅一啲 message。但係睇到你嘅劇咧， 是一个好美又唔系太净系商业啦，系好专业嘅一个表现。即系呢一个希望，你会唔会系继续会放多啲时间啦？但系你而家譬如疫情之后，你多唔多半年，你都冇啦，系嘛？ 冇，已经即系你谂下个疫情嗰三年咧，已经将我嘅嗰种生活状态已经打消咗啦。因为其实嗰三年喺大陆嗰边都冇戏拍噶啦，讲真 系。 啊！因為風險太大啦。 嗯 之後咧，恢復翻之後咧，我而家就已經等於我淨係做前期工作，將budget 將個預算嘅監管做好佢，即係你幾時幾日幾點鐘之前使幾多？ 咁你就 remote 然係啦，因為呢個疫情亦都催生咗 remote 呢種工作嘅，呢種狀態。冇錯，人都喺屋企可以做嘢啦。啊，啲寫字樓都唔知我嚟做乜啦。我亦都係而家可以處在咁，辛苦啲就係咩咧？就是一路開會開到凌晨， 係啊， 有陣時即係要就嗰邊啲時間，你都應該 冇錯嚇， 你都應該有 一個禮拜有兩日啦， 你應該有切身感受啦， 係啊，好開心即係可以一路 keep 住，其實又同香港嘅一啲聽眾啊，或者係即係亞洲區嘅聽眾可以聯絡咧，我都開心嘅，即係我就係講話嗰個希望，我哋喺唔同嘅崗位、唔同嘅朋友，譬如 Winny 分享咗咁多，咁我哋一年幾集聽到你嘅故事啦，其實都係一個希望，即係我覺得有啲人係改變中，但係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唔同嘅范畴咧，即系我哋落咗地啦，喺四一五，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呢一边继续喺为粤语或者系为一个舞台剧，甚至系一啲娱乐嘅表演电影界，我哋都希望我哋学到有用武之地。 我哋可以将无用武之地咧，通过我哋嘅智慧，通过我哋嘅实力同埋大家嘅嗰团火， 系 拱埋一齐变得。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当日阿周生你话嗰个系咩拳？ 迷踪拳。 迷踪拳。希望阿 Winny 你喺嚟紧日子咧，带住呢一个迷踪拳，呢一啲招式咧， 系 喺呢边发下发， 系咁耍 耍下耍， 系咁耍， 发扬光大啊！咁样咁亦都希望我哋嚟紧日子多啲可以同香港嘅朋友啦，电影圈嘅、演艺界嘅、或者系舞台界嘅。啲朋友，我哋有啲嘢 cross over。 系啊，若果大家又或者一个唔该有边几位专业人士移民咗又过嚟咗嚟我哋湾区咧， 系 不妨揾一揾我哋素人剧社， 系嘛、啊， 可以有用武之地嘅。 冇错，我哋耍到拳嘅。 系 多谢 Winny 一年一个星期 謝謝 接受我哋沙流程嘅 声 音 嘅，好开心、 希望你嚟紧都生活愉快。 OK， 喂，一齐放狗，其实我都有放开嘅。 Oh, OK， 不过你嗰只恶啲嘅。 哦，我就 German Shepherd， 系咁啊，再约。 OK， 唔 该 晒 ，Winny，Thank you， 好，拜拜。 流离他方，几番的沮丧，曾尝尽痛苦失望，无人能倾过，哭干了几趟，想要把眼泪埋藏。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眼神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 哇，真系要多谢阿何生。其实咧，听阿 Rainy 嘅访问咧，好开心啊！即系首先佢系一个好专业嘅演艺人啦，而且 系 我同阿勤都一路觉得好似听紧黄子华讲嘢咁。 系啊，佢连咬字都有少少似，语气咬字都似啊，系啊。 系啊，你点样识佢？我唔记得咗，你有冇讲过啊？ 哦，都系喺呢一个嘅我哋表演嘅场地啊，同埋喺电台工作嗰度认识阿 Winnie 嘅。 哦，咁佢有冇开麦噶？ 有。 哦，有开麦嘅。咁佢讲咩嘅？佢个节目 三文治嘅听众，哦，哇，好有深度啊！好有深度啊！讲一啲即系故事啊，人物故事，尤其是可能系演艺界嗰啲啊，咁样嗰啲。 咦，同我哋一样，我哋都系讲人物故事。 我哋揾人嚟讲 演艺界嗰啲。 哦，系啊。 我做咗好多，做咗好多功夫噶佢。 即系你嘅意思系，譬如一个人讲，哦，好啦，嗱，周星驰咧就生于咩1921年，就 B 一， 系啦， 哦，佢咁样嘅， 系啦，佢个节目叫《留声机》。 哦，刘伟雄都系车咁啊，呢个名 嚟啊，翻去揾啲门路搞下。 嘉宾吓，下集嘉宾 系 出身于香港嘅一位科学家。 哇！ 访问呢位朋友， 你边一方面嘅科学啊？ 都系星空嗰边嗰啲， 哇，即系嗰啲 SpaceX 啊，嗰啲系嘛？ 啊，因为侧边我有啲 NASA 交互对接嗰啲啊嘛，系嘛？ 系刻意安排嘅应该。 哇，劲啊，老可呢炮航天员定系飞船嗰啲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 哇，劲啊！ 光速啊嗰啲。 哇，我开始最高攀。 景仰啊！ 景仰啊，系啊，系咁啊， 成功一小步啦，又行前咗。 哇，劲啊，老可真系啊，系啦，咁啊，我哋。一阵间咧休息人先，因为阿老可咧就即系一阵间有佢另一个题目要讲啦，同埋咧阿江师傅已经回应咗，三好说， 阵间再讲， 阵间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一只追踪港股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今日在沙特阿拉伯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当地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只作为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 ETF 可以给中东投资者直接进入香港股市，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机会，推动沙特的 ETF 市场，亦都相信可以令香港资金来源多元化。他说今次是香港和沙特更紧密、更高层次、更广泛的互联互通体验，并只是第一步，相信之后不同产品会陆续有利。沙特交易所说，产品为投资者提供进入中国的机会，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在立法会大会，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2021年至今年第三季，怀疑违反各项医护专业人员条例而提供正骨或者痛症服务的个案有35宗，当中3宗成功检控并定罪，其余正是处理或者未能够成功检控。本身是注册中医师的议员陈永光关注执法部门会不会主动加强巡查执法，包括透过放蛇打击非法行医。李夏欣说，坊间很多广告用中间和灰色字眼，未必确实知道究竟是不是涉及医疗方法。李夏欣以正骨为例，说广告没有清晰说明使用中医、物理治疗或者脊医的方法，所以35宗个案只能够成功起诉3宗，政府应该要更落力宣传，教育市民接受治疗的时候要找注册专业人士。超强台风康尼逐渐靠近台湾中南部一带，气象部门将全台湾纳入陆上台风警报范围，预料康尼听日下午到傍晚以巅峰姿态在花东到恒春半岛一带登陆，全台湾要严防强风豪雨，所有县市听日停工停课。气象部门说，康尼的暴风圈半径达到320公里，是近30年来吹袭台湾暴风圈半径最大 带风暴。随着风暴接近，台湾北部和东半部雨势逐渐加剧，听日日间到后日清晨各地降雨明显，东半部雨势达到暴雨以上。受风暴影响，阿里山、太平山、宜兰龟山岛等景区暂停开放，多条海上航线取消，听日所有内陆航班取消。桃园机场捷运听日取消直达和加班车，普通车维持15分钟一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2206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832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23，瑞士法郎0.868，加元1.394，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773.3美元，卖出277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我在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美国嗰边几点啊？而家老何， 早上时间6:36，日出时间系7:31。 你做咩喺度举手啫？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举咗几个 Q 哦？因为喂，我真系有原因嘅。我头先有冇睇到咧？阿老何有冇留意我喺度做紧一个动作？即系类似咁样啦，跟住咧就还回咁样一路做一手啊，即系一个咁啊，类似一啲舒筋活络嘅动作。点解会做啊？ 有用噶， 有用。喂，因为我近排发现有少少怀疑有啲肩周炎啊，即系啲50肩啊， 嚟料嚟嘅。 我嗰阵时同阿一哥讲，跟住咧一哥就跟紧，跟 紧我车翻嚟， 系啦，跟住话诶肩周炎，阿一哥喺我侧边大声朗读啊。哦，肩周炎又名50肩啊嘛，你啱噶啦，系啦， 系啊，你差唔多啦， 因为我只右呢啲系咪右手啊？左手啊， 哎呀， 即系揸糖揸， 系啊， 唉，喂，我当想即系趁用睇到啊，讲讲，因为阿江浩海师傅即刻回咗我哋，我话 send 咗咧啲咧，就因为啲听众啊好踊跃啊， 好劲啊，系啊， 就 将 咧啲阿华哥心口碎大石嘅片段咧就 send 咗俾我哋，我即刻咧就求证啊，问翻当事人，咁阿江师傅咧佢就话 系我嚟嘅。我承认 是啊，呢啲真系好珍贵嘅片段，咁都俾你哋揾到，犀利！ 佢话前后一共抌咗佢三次。其实访问后面有讲嘅，每次差不多相隔十年，仲有一次就系喺劲歌金曲抌佢嘅。 劲歌都有心口碎大石啊！ 系啦，咁 江 师傅就话好多谢你哋，我可以俾个仔睇翻呢片啦。 哦， 啊、因为我 cap 咗个图出嚟咧， 系 我都睇到嗰个咧就系赌神派派嗰个人。 系冇错，系 系啦，咁应该就系江师傅啦。系 冇错， 可以再揼多次。如果睇嚟咁， 唔系我哋喺嗰个访问有讲噶，我话梁丽勤真系人一世， 佢成日都㧬我出嚟啊！ 因为我冇意思啊嘛，你明唔明啊？ 点解啫？ 抌我有咩意思啫？ 有 回弹力够啊！ 回弹力啊！ 人一世咪一世，咩都要试下嘛！ 我少咗，我应该叫阿江道海师傅即刻试下直升机同埋背月式，佢应该得嘅。 玩得多咗啊，冇效果啦，而家。 我讲一定系先，何生。 依家何生无啦啦戴翻副眼镜喎， 系啦。 系， 你 cap 一 cap 个图俾大家睇下， 除咗有50斤同埋左右分唔到之外咧，即系我觉得咧人大咗个思绪上好复杂。 系， 话说小弟啊，近日咧就买咗副眼镜， 系因咩事咧？ 望住呢副眼镜咧，我就谂起我儿时嘅时候， 系 究竟我第一次接触眼镜系几时咧？哇，嗰啲回忆翻晒嚟。 喂，你嗰个眼镜，你嗰副眼镜系咩眼镜嚟噶？ 有冇老花噶？ 系唔系唔好讲住，我想讲我细个。 sorry 啊，你啲题咁样又快，我哋个节目点样做落去先？ 对唔住，讲脚 板第一笨。 不过年纪大急咗啲啊，系啊，快啲讲完走咁样。好啦，咁啊，话说小弟咧就买一副新眼镜，咁咧跟住咧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我第一次接触眼镜系咩咧？其实细蚊仔啊，我记得我第一副眼镜咧就 系 小六嘅时候，即系将会升中。咁咧，我細個嗰陣時同啲隔離鄰舍啲小朋友一齊出街咧，就無所事事噶嘛，即係又唔其實唔係太多零用錢啦，但係要出下街啊嘛，扮大人咁樣。我記得其中一個娛樂節目就係咩咧？就係、是、去驗眼。 嗯， 哦，係啊，因為嗰陣時阿茂咧，佢有一個就係、是，我記得嗰陣時啲服務好好噶，即係阿茂嗰個眼鏡咧。 哦，飲汽水嘛。 係啦，冇錯。首先佢會有嘢俾你飲啦，同埋佢講到明係有免費電腦驗眼。 係啊，以前唔係噶，我記得。 早期咪就係嗰啲攝快鏡嗰啲嚟噶嘛。 以前咧，你入去如果你要幫你做任何嘢都好啦，應該係要俾錢嘅，可能係啊。但係後嚟 或者你預咗一定會去噶啦。 係啦，後嚟咧，你唔會無端端走入去噶嘛。咁但係。后来又真系话咧，免费可以帮你验眼咧，就有好多人无端端走入去啦。 我好记得，我都系应该咁上紧同阿老可嗰个年龄下入去。我仲记得我妈喺门口问咗呢个问题嘅，就系咪真系唔使钱噶？ 系啊，系啊。 同埋嗰啲嘅即系视光师，佢着住个白色袍嗰啲咧，佢喺门口嗰度咧，真系会叫你，小朋友入嚟验下眼啦，真系唔收你钱噶。我好记得，真系饮咗杯水，同埋有验到。咁但我真系验到，后来系有近视啦。系啊，老可继续。 系咁啊！阿队长就因为自细喜欢写作啦，即系自出生之后 关事 嘅个敏感咁样。 唔关事。 咁我就唔系嘅，我就系真系为咗解渴嘅啫。我记得经常入嗰几间咧，即系头先嗰间阿茂咧，就系其实喺弥敦道咧，由尖旺，即系如果只要你喺旺角一落车，一路落去翻尖沙咀方向咧，其实好似系有两间嘅。 系。 咁每次我就同啲隔篱邻舍小朋友咧，就一行三四个啦，咁样。行到咁爽，依家口渴，不如我驗眼咯。 即係多得你唔少啊！ 但我就唔係飲水，我飲汽水嘅，因為有一揀噶嘛。 係係 有一揀噶嘛。咁我嗰陣時就驗啦，驗完之後咧，咁我就因為唔係太喜歡寫作啦，咁我就冇乜嘢嘅，即係冇散光，即係散光好少咯。即係驗光師嗰驗眼師嗰陣時講咗話，好少啦，輕輕咁樣。你睇嘢睇啲燈光有冇化到我好化咁樣。 好細個已經好化。 因為好想戴眼鏡啊， 係 好想戴眼鏡。咁嗰陣時咧，啲驗眼師咧，其實驗完之後咧，佢仲會又好好咁樣咧，係寫咗張卡片仔、卡紙仔嘅， 咩左一五零嘅、負一五零咁樣樣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由於啊，因為我除咗飲汽水之外咧，我真係好想戴眼鏡。咁我每次驗完咧，我就攞住嗰張卡就拎翻屋企。嗱，媽咪我散光啊。是啊，化一下化一下，咁媽咪同阿爸咧都有兩句回應嘅。你唔好文書啦，你睇嘢離遠啲，同埋要夠光咁樣。由於我好想戴眼鏡咧，咁何主席話：，唉，阿仔咁樣睇落去唔得噶噃。咁樣跟住咧，佢就喺我記得喺我床頭嗰度咧，仲加咗眼燈添。 係， 即係嗰啲。 嗰啲可以即係上場嗰啲燈啊咁，但係其實我個心唔係睇書嘛， 你想戴眼鏡嘛， 我心係戴眼鏡嘛， 咁你可以望住盞燈咯，唔盞眼望住盞， 我盲喎， 撐住越嚟越緊要， 係咯， 咁咧就係經過三番四次呢個請求之後咧，係即佢哋妥協咗嘅， 係。 配眼镜， 咁如果想知道小弟第一副眼镜系咩模样嘅咧，可以喺我哋个专业嗰度咧扫啊！ 哎呀， 呢、這个小学相嘅时候嗰副眼镜， 哇！ 我小学相噶嘛，哇！喺嗰副好成熟、啊，陈经理戴嗰副眼镜嚟嘅，好似金丝眼镜咁样嘅、 啊。哦，我知边副啊，我知边副系啊， 唔系系有少少似 Boost 呢嗰个形状，少少妥咁样嘅，即系唔系金丝眼镜，系胶嚟嘅。哦，咁嗰阵时， 但系金色噶嘛，系嘛？ 唔系金色噶，唔系金色噶，系、 哦、 啊，胶眼镜嚟嘅啫。 嗰、那个好成熟啊！即系以前咧，以前大台新闻报道员佢哋戴嗰啲眼镜嚟噶，系啊，好似噶。 系啊，少少咁样。咁嗰阵时啊，我人生第一副眼镜啦。咁之后咧，其实因为扮大人啊嘛，咁都有戴嘅。但系就我系嗰啲戴下除下、戴下除下、戴下除下嗰啲。即系咁多年我哋嘅拍档，即系我哋经历过，你都见我唔系经常戴，但我其实系要戴眼镜嘅、 嗯。 因为我啲散光其实系越嚟越犀利。我得有段时间冇戴啫，就系揸电单车、哦，因为戴眼镜系好唔方便嘅、 哦。因为你个戴个头盔啊嘛， 个头盔啊，同埋咧有时咧挛整挛咗个眼镜框个边， 系 个框嗰位，咁啊所以咧就冇戴。之后咧其实我都有戴嘅，亦、都有配眼镜，不停配。其实一路有增长嘅，啲散光有增长，近视好似介乎喺105至180度啦，系有少少噶啦。咁因为咁咧买下买下，其实我而家都戴咗成大概20副眼镜过嚟啦。 哦，系。 系啦，系啦，咁我亦都喺呢边咧配咗两副嘅。咁头先阿队长问，阿勤正阿队长问就话，究竟有冇即系渐变镜？我就其实都配咗两副嘅喺呢边。 两副啊？ 哦，系啊， 吓配咗两副系啊。 哦，何亨原来已经渐变啦，哦。 渐变啊，系啊，有时离一离心嘅，一戴之后离一离啊。 系 ，因为如果戴完咧，即刻起身咧，系离一离噶嘛，咁样。 系，冇错，系。 好啦。系啦，你有试过啦，队长系嘛？ 经常试啊，我而家好惨啊！即系咧，虽然我而家戴紧渐进镜啦，咁但系由于我都系我讲过啦，即系喺个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我适应咗好耐呢个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就系咩咧？其实譬如咧，我哋成日睇戏咧，其实拣位坐嚟变咗好重要啦。嗱，因为咧 要平先。 冇错啦，嗱，如果你嗱、 啊， 因为如果譬如咧，我系坐喺山顶望落去个画面度咧，咁即系我个人轻轻个头要耷低啦，咁就系变咗我系睇个镜嘅上，咁、 哦、 就会蒙啦。调翻转啦，你网咧由于系睇紧下面嗰句咧，又唔啱数，因为睇中间，所以咧而家拣位咧有啲棘手，唉，真系阴功啊，真系。 呢、這个关键啊，呢、這个关键啦、啊， 系。 咁你两位细个嘅时候有冇配眼镜一啲故仔啊？阿勤嗰啲有冇噶？ 我冇， 我从来唔使戴眼镜。 我唔使噶，我而家要，但系咧我一路都 keep 住坚持住唔戴咯。可能嚟紧唔得啦，因为你望住啲书咧，你会睇唔到啲字。我以前细个咧，我都有因为阿哥有近视，其实咧我老豆咧对于近视咧，佢系极度着紧，同埋去到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疯狂嘅状态。 系， 因为围村嘅同学仔咧。其實從來在小學裏面你見不到有人戴眼鏡嘅，咁但我相信是有人有近視，只不過是在圍村譬如可能佢哋嗰啲原居民咧，佢哋唔係話好著重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又唔會無端端的個小朋友走去驗眼啊嗰啲啦，咁即係總之就冇人近視嘅。然後咧有一次咧就有一個轉校生嚟到，佢就是一個男仔嚟嘅，佢係戴眼鏡嘅，就變成全校咧，哇！成條村添啊，分分鐘係，即係都好矚目就係，哇！戴眼鏡啊，個細路戴眼鏡啊，咁樣。 唔係，同埋戴眼鏡咧係讀得書噶。 啊， 有個錯覺， 係啦，都係嘅， 係 啦。咁跟住後屘咧，咁所以我老豆咧以前係成日都捉我哋嘅。佢頭先何亨講咗幾樣嘢話咩話？點樣先會近視話？唔好聞書，係 啦， 唔好聞書， 係啦， 唔夠光， 係啦。咁咧，我老豆咧就成日都講唔可以咁近睇電視，同埋唔好伏喺度寫字。 係 阿媽又係咁樣講嘅。咁跟住咧後屘咧就發現咧。好似阿媽發現嘅，阿哥睇嘢咧就唔知點樣蒙埋隻眼，咁然後就滴咗佢落去咧，免費驗眼，一驗有近視，跟住老豆好嬲。 哦， 叫咗你噶啦，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咧，你系好似伤害咗自己身体咁啊， 系系， 咁跟住佢好嬲啦，咁然之后不停喺度饿，咁但系你饿都冇办法，你翻唔到转头噶嘛，咁、但系我咧又唔知点解咁好彩，一路都冇近视，落去验眼嘅时候咧，佢哋有带埋我去嘅，话觉得我，因为我成日都睇电视嘛，咁佢哋咧就觉得我咧一定系有近视嘅，咁于是乎㧬咗我埋去验眼，咁我当时我个心就喺度谂，我一定冇近视，我点都唔可以有近视，咁于是咧就咪要睇嗰啲医字啊嗰啲嘢嘅，系向左向右咁样啦，跟住佢问亲。我去问所有佢问亲我每一个问题，我都答啱晒啦。咁跟住之后咧，嗰、那个人咧，佢死死地气话冇近视。 你好嘢， 系嗰次系我人生唯一一次验眼。 跟住梁丽勤就喺个眼度落出嚟，呢就系德国最高科技嘅液晶体眼镜。 眼镜系啦，但系咧，我而家行嗰啲12元店嗰啲咧，嗰啲蒙蒙地嘛。跟住咧，我就攞个一字嘅眼镜嚟戴，一戴哇，好清啊！ 有分噶，系 啊，系啊，一字好清啊！ 即系其实阿队长头先回应嗰个咩传闻，即系戴眼镜系咪读书叻啲咧？嗱，如果用翻我自己隔日邻舍为例先啦，有一户人咧就系姓刘嘅，咁啊即系喺隔日邻舍，我哋住咗好耐，由细到大，咁佢哋咧家即系有两个仔同埋一个女啦，佢哋咧冇乜活动嘅，同我哋，即系佢唔会走出嚟冷巷同我哋玩游戏嘅，佢哋咧一见亲佢咧。就是三兄妹咧，就圍咗張沿海嗰度 讀書， 讀書嘅嚇，咁、分別有500多度去到1000度嘅， 哇 嚇，哇好誇張啊！ 幾厚啊嗱，放大鏡咁樣啦， 同埋早期咧係要戴玻璃鏡噶嘛， 好重噶，咁樣好重 係啊， 好重噶，但係之後就知道咧，即係讀書係好嘅， 係 知識係真係充滿力量 嘅，係 校長同埋銀行家嘅， 唔係讀書係好，知識真係充滿力量，但係唔好搞壞自己對眼睛咯。 哦，係係， 你翻唔到轉頭啊！ 唔係而家科技進步，我覺得 OK 嘅，希望即係其實誒，作為隱形眼鏡嗰啲都唔係太覺啦，塊鏡片又輕啲好多。好啦，咁啊講翻我近排啱啱買咗呢一副嘅眼鏡啦，所以我真係諗唔到咧，科技嘅進步啊！可以去到拱嘅， 點樣咧？ 咁而呢副眼鏡咧，就係、是、可以拍嘢嘅。 嚇？ 係有鏡頭嘅，我頭先 send 咗幅相俾你。嚇？呢副眼鏡兩邊咧係有鏡頭嘅。 嚇？跟住點啊？ 就係德國 可以影 高科技 片嘅，高科技。 哦，係啊。嚇？即係賭神都唔夠你嚟喎、啊。 哇！即係你而家戴住呢副係影到我哋，因為你而家望緊我哋條片噶嘛。 係啊，係啦、啊。 望緊我哋個 就嗱，而家嘗試咁樣撳啦。下先有电啦，应该啊，依个唔系我删， 有电删咗，唔好意思，琴晚啲石油气攞晒露面啦。 你真系好过闯007啊！哎呀，有冇可唔可以俾两粒笔芯电我？呢个表面上系一个风筒，但系实际上佢系一个 最正都系唔好意思，我琴晚攞晒啲机先嚟露面啫。 唔系我边度谂到，即系人生系咪啊？即系去到 你即系影咗张相噶啦，已经。 即系我可以等到啲 哇，好劲啊，何生！喂，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嗱？即系而家听众就睇唔到你个眼镜啦。其实佢个 function 系乜嘢？就系你有个镜头喺嗰个鼻嘅侧边嗰度个角位。 系啦，系啦。其实呢副眼镜嘅设计咧，就系两边鼻咧，其实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高科技喺度嘅。 系 咁啊，分别咧就系、是、我而家只手呢个右手边嘅眼镜呢个位咧系。嗱，哇！有 AI 同我講嘢添啊！ 佢講咩啊？ 咩啊？ 佢講咩？我肯你收線啦咁。 佢話 fail 啊！ 我 fail 啊！喂，你喺邊度聽到噶？ 喺隻耳仔度聽到。 唔係，即係我意思，佢你唔係有個 有個 speaker 㗎係嘛？ 唔係嗱，呢、這個眼鏡框個尾嗰個位咧，即係個鼻嗰尾嗰個位咧，佢係有喇叭喺度嘅。 哇！大家如果就咁聽咧，以為何亨嘅副眼鏡老年咁大啊！有喇叭有 鏡 頭， 佢又唔 係 戴，以為戴緊個 VR 鏡咧，係啊， 有喇叭有鏡頭好大個。 係 係啦，嗱，我啱啱除咗幅相， 佢個眼鏡發光，我見到我側邊， 我睇唔到啊。 佢而家側邊嚇。你試下撳一撳掣。 右邊呢個咧，因為要符合翻即係有啲私隱嘅問題啦，咁佢開發商嗰度咧，佢就將如果你影相或者係拍片咧，佢係會 轉一轉 燈仔。 而家試下撳一撳啊！ 你撳啊！你 佢做個 V 先啦。 哎呀，見到 哎呀，著燈啊，好勁啊！ 哇！哎呀，有氣球啊，攞得 得得得得！哇，何生勁啊！ 喂，但係我想知咧，咁呢啲眼鏡會唔會唔準帶入賭場㗎？即係有好多、 啊這個、 有好多地方，其實即係如果你 呢、啊這個可能係唔得嘅喎， 係啦，攜帶一啲 拍攝噶嘛， 什麼東西、啊、其實唔 OK 嗱，你唔拍係另外一件事啊，但係佢唔俾你帶入去係就唔俾噶啦嘛。 喂，咩先？我想講咧就係幾多銀啊呢副嘢？ 哦，唔係好貴啫，正常限境框價錢。 即係幾多？ 嚇！ 系啊，二百松少少， 即系美金， 百蚊松少， 即系两千人到啦，大约。咁即系都唔系话特别离谱地贵嘛。 队长配过啲眼镜5000-6000港币啊，其实我陪你配过噶。 各位听众识听嘅又知啊，开始啦，又嚟啦，听住，录低佢。 啊，你好嘢，我即刻回唔到你，你好嘢。 喂，咁系咪？ 佢系咪用蓝牙将嗰啲？ 咁系咪真系5-6千元？ 你系咪用嗰啲蓝牙咧？譬如你而家揿一张相，佢即刻就会闪落去噶啦。 喺个 app 嗰度就已经有噶啦。 哇，咁劲啊！咁佢有冇 memory？ 佢就系影嘅啫。 影咁你唔好，佢入边个即系储存量唔系好高嘅。 咁有冇拍片得唔得噶？ 拍片得噶。 咁即系话你以后几耐话？ 3分钟。 哦，3分钟，即系你譬如你举个例，你一路揸车或者你睇风景，我而家上大峡谷，哇！呢、這个即系咩紫禁之巅。 系啊。 咁你就可以影一次就唔使攞住部手机肥。 唔系、啊，但系你个头咁样揈嗰条片 都应该揈系。 会系咯，会揈到好晕嘅 ，handheld 得咁紧要。 咁唔好揈咁犀利咯，慢。 你唔会记得噶喎。 哇，好劲喎！ 记得。 喂，但系你玩得多唔多先 ？so far， 我而家戴咗第五日，咁啊试晒啲功能都譬如去发镜片转色啊嗰啲咁嘅嘢。 仲可以转色添啊？ 系可以转色啊！ 哇，你好劲喎！呢、這个我都冇听过添。 系啊系啊。 你快啲 send 你张相出嚟俾我哋睇下。 系啊，转个头我因为而家部机我哋用紧做直播咁样，所以我转头 po 出嚟俾大家睇下。 就系、是、你影、啊、出嚟嗰张相系点样？ 系啊系啊，谂唔、啊、到科技嘅进步，今时今日我可以试到呢一个嘅享受，一副眼镜又有听到嘢啦，又拍到嘢啦，仲会转颜色添。 而家有冇试一试转颜色嚟睇下？ 我突然间谂 到啊，要揾啲紫外光射先得。 我突然间谂起我哋以前最中意嗰副眼镜啊，就是、眼镜朱古力啊，戴住喺个眼嗰度。估唔到而家何亨玩第二啲啊！ 阿文西 系啊，又得玩又得， 系咯，几好啊！ 好嘢喎，何生今日真系啊，估你唔到啊，系。 系啊，冇错。 我等你张相，我哋去首歌先。嗱，等你肥张相。 我尝试用呢个功能，尝试用呢个功能同 AI 沟通多啲先。系啊，应该我怀疑条街越嚟越多人自言自语噶啦，而家 啊，佢同你都系继续讲 fail 啊， 啊好嘢啊，老何真系高手高手高高手啊！喂 ，send 张相出嚟啊，而家等你啊， 我而家着咗 app 先。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纵相对给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半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没法谈，前一天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再见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远。捉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遥远。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你，而 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点没法谈，前一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 好，又近又远啦，这么近那么远啦， 系啊。 喂，老我嗱，我首先咧， 那么远五十肩， 系啦。今日你赢完胜啊，因为咧有啲听众就话咧，系咪嗰个 Wu Lu 咧，嗰个唔系， 唔系 Wu Lu， 老好啊，嗰个系劲啊，雷鹏啊，成个 Meta 系啦， 嗰个嘅眼镜嚟噶，你系点样可以得到一副咁劲嘅咧？吓， 哦，冇，即系呢一个 朋友俾面啦。 你都知道我科學家都識到啦，咩 係喎？你識得嗰個朱克伯格係嘛？ 係伯格啊嘛，係 啊， 係同佢跑步啊！ 哇，勁喎、啊、老何，同埋我哋而家係訂唔到噶嘛？你嗰副嘢係嘛？ 訂到嘅，訂到，好似訂到嘅。好似 阿老好话帮你订，你睇佢好似日理万机咁嘅样，戴咗副眼镜真系唔同啲。 系喎，你成个人高科技咗啊！你可唔可以睇到下一副牌，即百分之七十三，四百分之廿六？ 我净系睇紧阿木村嫂同埋真木村嫂。 够啦！ 我戴副眼镜睇咗几日啦，真系 真系这么近啦，莫远啦。喂，系咁啊，好，拜拜。